一开口，这天长日久的一定会问出病来的。今晚他讲我知识开，想必有什么瞒人的事儿，我不免藏在花后偷听一番，倘能看出真情，也好开导于他。对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哎，他来了。 青筋香炉

岁届不回念 哟，背着我会念，当着我就不会念了。 岁届忘坏了， 好，待我教给你，你就说 我那好心的妹妹饶了想劫富的姐姐这一次吧。岁届不能念， 哎，你念念。 请上，受小妹小姑一拜。妹妹， 在此花园之中，小生嫂嫂倒也无妨，只是到了爹娘面前了。 嫂子放心，我就改叫姐姐了。 这边才